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下昼嘅5:38啊！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杨立门你好， 大家好。 咁啊，应该点样形容而家嗰个疫情发展啦？嗱，今日就新增614宗嘅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亦都有咧超过600宗嘅初步确诊。今朝早咧，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咧，疫情系极度严峻啦。我哋应该点样去形容佢咧？ 系啊。上個禮拜就好似山雨欲來咁啦嚇，咁而家就真係都唔係欲來啦，已經嚟咗啦嚇。咁我哋香港人好多都有個感覺，就係好似親身目睹緊一個災難咧，喺眼親眼睇住佢發生緊咁樣嚇。咁整個社會咧都係付出咗好大嘅代價嘅，我覺得整件事嚇。咁就當然除咗真係因為社交距離。而影響到嘅各行各業啦，居民自己、市民自己嘅生活啊，社交嘅生活咧，亦都係嚴重咁樣打擊嘅。咁因此，我哋見到而家咁樣發生法咧，每日即係600多宗嚇，亦都有專家可能即係預計話去到每日成1000多、2000宗。咁呢個係的確係一個災難發生緊嘅。咁市民都會好希望大家都向前看啦嚇，即係唔發生得發生。生咗啦，咁大家都好关心究竟社交距离系咪进一步会即系收紧咧？咁呢个我谂听日政府都会有所公布嘅，咁可能起码都去到咧，即系疫情即系旧年最严峻嘅时候嗰个程度噶啦，我谂。咁另外就系有好多新嘅举措啦，即系譬如话竹篙湾又变咗收嗰啲确诊者啦，咁同埋嗰啲次确嗰啲可能都要喺家居嗰度咧隔离。咁 今日接触者啦， 系啦系啦，即系次緊嗰啲叫咩？即係隔假 親密接觸者， 親密係 就可以喺屋企度去檢 疫啦。咁各樣嘢好多都係未試過嘅，即係香港人。咁同埋點樣自己走去做個深喉唾液啊？各樣嘢咧，甚至嗰個抗原測試咧，都係要學習啦嘛。整個社會都學習緊。咁所以咧，就真係我哋真係希望自求多福，真係大家即係齊心協力去真係去打呢場仗咯。 嗱，唔單止咧，就係嗰個嘅新增嘅確診個案係創咗新高啦。其實咧，嗰個嘅未知源頭個案咧，亦都係創新高嘅。因為咧，剛才張竹君醫生就話咧，係呢個嘅614宗新增之中啦，咁就有607宗係本地嘅個案啦，當中有150宗係同個案相關。換言之，有超過咧450宗咧就未揾到源頭，同樣都係疫情以嚟嘅新高嚟噶。咁啊，張竹君就話咧，係確診個案好多時都喺新年前後啦，就參加聚會啦。咁嗰個嘅未知源頭個案患者嘅職業咧，亦都有售貨員啦、清潔員啦、保安同埋建築地盤工人等等，可能係做同一啲檢測工作有關啦。咁亦都因為即近期有唔少嘅地區係出現咗確診個案啦，污水測試係呈現陽性啦。所以好多地方咧，其實都出現咗市民需要排隊去到做呢個嘅檢測嘅情況。咁大家亦都關注到咧，即個檢測能力嘅問題啦嚇。咁上個星期五咧，特首就話咧係希望再增加嗰個嘅檢測嘅能力啦。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咧，亦都喺週末嘅時候咧就見過一啲嘅檢測機構啦，希望佢哋可以將嗰個嘅檢測能力由現時嘅10萬個一日咧，就增加至到20萬個一日啦嚇。咁亦都咧就係嚟緊會引入咧，就係重開翻呢個嘅火眼實驗室喺呢個嘅馬鞍山體育館嗰度，重開呢個火眼實驗室，希望咧就係將每日個檢測量達到咧30萬次咁多啦。另外嘅措施亦都係頭先都聽記者會有講到啦。衞生防護中心講到話咧，係會將一啲嘅低風險嘅確診者送去咧竹篙灣嗰度接受隔離啦嚇。咁考慮因素咧就睇下佢有冇病徵啦，有冇自理能力啦嚇，係咪年輕啦， 期病患啦，或者系有冇接种疫苗等等呢啲嘅因素噶。咁、至于咧就系、是、一啲嘅密切接触者同埋次密切接触者，即系讲紧咧就系密切接触者嘅家人咧吓、同住家人、就所谓次密切接触者啦。咁啊，听日开始咧亦都实施呢个嘅居家抗疫嘅一个计划啦。咁但系咧，当然都要睇翻嗰个检疫人士个家居咧系咪适合检疫啊、譬如话会唔会同其他家庭共用厨厕啊等等。咁啊，政府当局咧亦都会向呢啲嘅检疫人士派一啲嘅资讯包啦，同埋咧就系、是、请佢哋去度体温啊，做快速测试啊，并且咧有人员咧会上门送上一个电子手带俾佢哋咧，就系带住喺屋企里面检疫噶吓。 系啊系，但系当然好多市民都会担心，即系做呢个新嘅动作嘅时候，究竟应该点样做咧吓？即系当然你派个包俾我啦，有晒资讯，有晒嗰啲设备，咁但系点去用啊？点去好准确咁样系去使用到即系呢一啲嘅快速测试咧？而系唔会有一啲卫生嘅风险咧？咁、这、呢个亦都系大家好关注嘅嘢，同埋你喺家居隔离咧，你有屋企人噶嘛？咁你屋企人又点样自处咧？嗱，即系其他嘅屋企人，即系系咪个个都系唔准出去嘅咧？咁呢个系都系大家想问嘅问题嚟嘅。 系啊，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亦都讲到话咧，就希望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一啲派递嘅公司咧，就可以为呢啲嘅检疫人士送上物资。 系 咁，并且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唔系面对面交收咧，相信都风险低嘅。咁、而如果检疫人士要去到垃圾房倒垃圾咧，就最好戴足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 尽快早出早入啦， 系啦，离开家门咧，短时间咧就好，最好尽快咧就翻到自己屋企度继续检疫啦吓。咁、大家点睇呢个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唔知大家呢一轮啊，又有冇即系接受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啊吓？又或者系你自己可能身边都有啲朋友亲人都系真係感染咗病毒喎，個情況係點咧？呢啲嘅情況，疫情嘅情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滿啊，喺做訪問之前咧，我亦都有一宗嘅強制檢測公告咧，要同聽眾講一講噶。咁就係話咧，沙田美田村美景樓美智樓嘅圍封強檢行動咧，係今日繼續噶。咁請大家留意啦。咁好啦，呢個時候咧，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醫生同我哋傾下，有醫學會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啊，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 你又会点样形容而家个疫情状况咧？超过600宗嘅新增个案，同埋咧就系600宗嘅初步阳性。 我谂大家市民真系要好小心啦，而家出街咁啊，我谂即系大家都会认同，就系而家个疫情系属于一个上升嘅轨道啦。未去到頂啦，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大家千祈唔好即係太過恐慌嚇，咁咧因為我諗最緊要就係聽足即係政府嘅呼籲啦，即係盡量減少跨家庭嘅聚會啊，減少一啲社交嘅聚會啦，咁同埋真係要好注意個人衞生啦嚇，即係我都不斷都強調，咁未接種疫苗嘅，盡快去接種，安排接種。嗱，依個係我哋可以為到自己去做嘅一啲嘢嚇。 頭先講咗咧，就係當局就係推出兩項新嘅措施啦，就包括咧將一啲嘅輕症患者咧就係送去竹篙灣嗰度，就變成一個社區隔離嘅措施啦。另外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咧就係變成居家檢疫啊咁。咁啊頭先嘅記者會咧都有唔少傳媒都關注到居家檢疫嘅一啲風險問題啊。咁當局都承認咧，即係風險係一定有嘅嚇，但係希望市民配合咧，係譬如去到減少風險咁。你又有咩嘅建議俾呢啲嘅密切接觸者嘅家庭咧？ 嗱，我諗政府去到依一刻有咁嘅決定去做咧，我諗都係基於一個即係科學嘅判斷啦，同埋一個我哋講緊即係風險管理嘅評估啦。因為我哋始終就係即係公共衛生啊，或者係公營嘅醫療系統裏面咧，我哋一定要俾一啲真係好需要入醫院嘅人士咧，去進行醫治嘅。咁所以而家譬如無論係確診嘅或者係咁嘅接觸者咧，我諗有依啲咁嘅安排咧，我諗都係迫於無奈。不過問題我哋 相信政府佢而家做緊嘅所有呢啲咁嘅措施咧，都經過一啲嘅評估。佢唔係所有即係密切接觸者咧，都係即係全部都係居家嘅。咁如果佢覺得你嗰、那個屋企嗰個情況唔理想的話，或者你嗰棟大廈曾幾何時即係都出現過一啲垂直或者橫向傳播，未必會即係容許你係即係居家檢疫嘅。不過我想順帶一提就係居家檢疫嘅人士咧，即係有幾樣嘢係要特別留意啦。咁我諗就要時刻保持自己嗰個屋企嘅清潔同埋要開窗啦。咁但係當然開窗就唔係話你喺天井嗰啲位置嘅窗你都要開啦。咁但係我諗要保持空氣流通。咁同埋就係、是、盡量都係唔好有太多人去即係嗰個屋企探訪啦。同埋就係、是、即係要好留意就係話你個洗手間嘅嗰啲去水渠啊、U 型去水渠啊、窗户啊、抽氣扇啊嘅使用啦、啊，係咪恰當啦、啊？咁同埋就係話你即係如果你喺居家檢疫嘅期間，你即係如果有即係多過一個洗手間可以用咧，盡量可能咧都係分開一啲洗手間啦、啊，盡量唔好有啲共用嘅物件啊、物品啊。同埋就係記緊喺屋企，如果你進行居家檢疫嘅時候咧，可能都係要戴上口罩會比較理想，盡可能就即係留翻喺自己間房啦。咁我諗呢啲嘅即係細節咧，其實我哋經過咁多波啦，即係疫情咧，其實都係應該會好熟悉嘅。不過如果譬如唔係好記得嘅，其實我哋都可以上翻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網頁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感染控制嘅指引咧，其實已經列舉咗出嚟嘅。其實大家不妨都可以即係 click 上去個網頁咧，去睇下嗰度都有成十幾項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有依方面嘅擔心，係不妨係即係可以上翻去網頁去睇睇。 嗯。是阿曾先生想問一問啦，現在那個情況呢就真的比我們第三四波呢即最嚴重的時候呢都還更加嚴重的，即以那個每日確診個案的數字來看啦。那你覺得在社交距離啊或者疫苗接種啊這兩啲幾方面有沒有需要是做一些真的很極端的措施去很快捷地去截停這一波的傳播呢？例如很多外國都有做，譬如說居家工作啦，我哋政府即系到目前为止就即系好多政府部门嘅人就喺居家工作啦，可以情况之下，咁但系整个社会咧就未系即系好铺开咁样做呢样嘢嘅吓，你觉得系到嗰个嘅程度未咧？另外就系譬如话嗰个接种疫苗嗰度，呢个好关键啦，即系你可唔可以真系堵截到嗰个病菌传播？你就真系睇下有几多人中疫苗，而家都系八成啦，咁但系仲有成百几万人未打嘅，你觉得系咪真系需要做一啲比较严厉啲嘅措施，系去令到嗰百几万人都打埋咧？ 嗱，我谂其实政府即係當然佢嘅宣傳呼籲一定係要繼續做啦。咁但係問題，我都希望即係市民們咧，即係未打針嘅，真係要自己真係諗清楚，就係喺咁嘅疫情底下，係咪應該要盡快去即係去接種咧？咁樣，我自己覺得係應該要有依個反思嘅。咁同埋而家所即係我諗政府喺個措施上咧。都要係盡可能係讓公眾們知道咧，即係接種疫苗嗰、那個即係好處喺邊度，同埋咧就係、是、對於佢日常生活上咧，如果你冇接種疫苗嘅時候，咁嗰、那個影響會係點樣？我諗都要喺依方面讓即係市民們咧明白即係有依一方面嘅限制嘅。如果你冇接種疫苗的話，咁至於確實係點做嘅個細節係點，咁我諗就會留翻俾政府去稍後時間去公佈啦，或者係去睇下點樣。咁但係你問我疫苗接種嗰部分咧，咁其實當然未理想嘅八成，八成係即係未理想，即係 我哋希望越高越好啦。我哋已經睇得到，即係有接種疫苗同冇接種疫苗嗰個分野喺邊，無論係有病發症嗰個機會啦、重症嘅機會啦，同埋咧就係、你可以可唔可以提早到出院？ 嗯、 其實咧，我哋都睇到，因為咧我哋睇到咧有接種疫苗嘅人士咧，如果佢即使佢感染咗咧，佢個病毒量咧下降嘅速度會相對地比較快啲，同埋咧就即係。在咁嘅情況下，佢未必需要即係住好耐醫院，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市民們咧，其實即係我諗要睇一睇即係依一個位啦。咁所以變相即係在家工作嗰、那個，我當然希望可以無論公營私營系統，其實真係要積極考慮，因為我自己睇到即係那個確診數字真的未見頂啦，每日那個我相信嚟緊都會過千宗啦。 嗯， 好啦，關於咧就係而家嗰個嘅抗疫策略啦，咁其實呢個週末咧亦都有一啲嘅討論啦，亦都譬如話有啲人就指出。而家嗰個嘅宗數真係咁多嘅時候，佢要去到追蹤圍堵呢已經好似已經係不切實際啦嚇。另一邊相咧，亦都有啲人話啊，其實咧而家嗰個嘅重症嘅數字咧都係比較少嘅，因為咧呢一波嘅疫情咧，見到即係累計已經超過3000宗嘅個案啦嚇。咁但係咧就見到一啲嘅重症個案咧係比較少嘅，咁係得3宗嘅啫。咁有2宗嘅危殆，1宗嘅嚴重，都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啦。咁有啲人都覺得啊，會唔會其實呢即係 Omicron 睇上嚟咧，嗰、那個疫情咧都好似比以往嘅疫情咧係輕微嘅。咁但係另一邊相咧，亦都有唔少嘅輿論咧就認為咧，香港係應該要繼續保持。这个的动态清零、啊、包括就是新华社和这个的、这个的人民日报呢都在、这两天就发表了文章啦、一方面就说、要统一这个思想坚持动态清零作为一个防疫抗疫方向啦另一方面都说是香港抗疫的一个科学上的选择你会怎么看现在香港的抗疫策略 应不应该继续维持动态清零呢 我想動態清零是一個即係形容啫，我反而我唔希望用一個即係一個 phrase 一個詞語咧去概括咗究竟其實背後包含啲咩？我自己反而覺得就應該係即係我哋如果有個案的話，要盡早去確診同埋盡早做一啲相關嘅隔離，無論咧係喺家居隔離又好，喺醫院隔離又好。同埋我哋一定要截斷個源頭。嗱，我諗我哋做呢啲所謂一啲流行病學嘅追蹤啦，或者係做出相關嘅措施去隔離一啲病人，其實係得一個目的嘅啫。我諗大家市民要明白，其實咧就係唔想嗰個醫療系統係癱瘓。我哋希望騰出到一啲嘅床位咧，係俾一啲真係需要喺醫院照顧嘅病人。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隨著嗰、那個確診數字越嚟越多咧，你即使你嗰、那個百分比係即係嗰個重症啊係比較細咧，其實你個份母越大咧，你其實你都會有若干程度一個重症嘅。咁呢啲咁嘅重症其實都會佔用我哋一啲嘅床位。所以我今日我都講咧，如果你750萬人咧，即係如果你有1%。是感即係1% 係感染的話咧，你都嗰度講緊75000人，咁所以變咗你其實當然我哋唔希望有咁多人確診啦。咁你諗下，如果75000人都全部走曬入去公立醫院，咁其實會霸佔咗好多床位。咁所以我哋希望其實就盡可能切斷嗰、那個即係感染源頭。咁希望少啲人感染，我哋希望喺呢段時間咧，係買時間咧，係有多啲人咧可以係接種咗疫苗，避免咗出現即使你感即係接種完疫苗，你有感染咧，你都唔會係一啲即係比較重症嘅人士咯。 係嗱，你講緊嗰個數字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啊嚇。咁我哋而家已經係開始緊咧，係一啲次密嘅接觸者咧，就喺家居隔離啦。咁但係咧就未曾去到嗰一步咧，就好似外國咁樣咧，即係確診咗嗰啲咧輕症嗰啲咧，都自己喺屋企自己復原嘅啊，即係。 新加坡起碼有咁嘅政策啦嚇。咁你覺得每日如果你600多、1000多咁樣上，我哋醫院嘅病床真係唔夠。我哋而家真係3000多張，即係收呢啲症嘅病床。就算你用埋曬，即係嗰個竹篙灣，幾時會真係去到直情確診者，你都可能真係要喺家居嗰度即係復原咧？ 我諗呢個係時間問題嘅。 嗯， 絕對是一個時間問題。 嗯， 我相信真的沒可能所有確診者都全部入曬醫管局。 嗯，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做圍堵，為什麼要做追蹤，我們其實就希望將這個就是確診者的數目呢可以即係盡量呢不要那麼多，在一個短時間內爆發得太多。咁所以呢其實係買時間，即係無論係接種疫苗又好，做流行病學追蹤，切斷呢個感染源頭呢，其實都係希望買時間，將呢個時間呢就有咁後褪到咁後。但你問我其實最終呢其實都係有機會呢一啲即係本身接種咗疫苗啊，病情唔係咁重啊，病毒量唔係咁高啊，冇乜症狀嘅人士呢，在往後的日子呢，他們的確是有機會在家居呢進行隔離醫治的。 嗯， 好啊，麻煩曾奇恩醫生，曾奇恩醫生，多謝你啊。嗯，是曾醫生呢就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的聯席主席來的，其實都需要因應著個疫情的變化啦，去作出一些風險的評估，作出相應的措施啦。今次一些輕症去到竹篙灣，還有就是一些的密切接觸者要居家檢疫呢，相信都是以一個風險評估之後呢就是所作出的措施啦。 是 的，好啦，我們這個時候都聽一聽六點前的交通消息先啦。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啊。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净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咁其他隧道暂时都是好畅顺噶。咁新界路面方面咧，锦田公路因为部分路段有工程嘅，所有长过七米嘅车辆，沿住锦田公路东行去大帽山方向咧，就要改行横台山散村路嘅。咁现时近住八乡消防局嗰段嘅锦田公路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而大围嘅积运街部分路段就因为爆水管，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咧系改为单线双程，经过小心下。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疫恒指夜期即月份报24,468点，升12点，成交1900多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78元跌1元，阿里巴巴115元跌5.4，盈富基金24.68跌2仙，中国移动56元升1.65，美团225.8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6仙，中国海洋石油9.9升4毫，建设银行6.16升1毫，京东集团292.2升7.4，安踏体育125元升1。五大升幅股份：宏浩国际控股股权、中国生物科技服务、吉辉控股、开拓药业、优富资源。五大跌幅股份：港亚控股、星柏控股、金山能源股权、深信纸业集团、远东酒店实业。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94，日元115.0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4，人民幣6.36，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港金係報16,85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811.35美元。卖出价1,812.8美元，港汇指数95.3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近之一啲污水样本呈阳性嘅地方呢，已经係派緊由民政署啊派緊一啲嘅快速检测包呢俾啲市民㗎啦。咁已经係有啲市民呢就係攞到呢啲嘅检测包。 嗯、 但换言之呢，将来呢就会有足够嘅检测包呢可以俾全民呢去到使用㗎啦、 嗯。都係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之前呢就社会上好多声音係要求政府做一次全民大检测啦。咁但係全民大检测呢，即係强制性嗰隻呢，好似內地嗰個模式做咧，就對嗰個日常嘅生活啊，甚至係即係經濟咧，影響都好大嘅。因為真係要配合以咧係圍封強檢啊，咁咧就令到即係好多活動都停頓嘅，要嚇工人唔翻得咁。咁而家呢一隻咧就係即係差唔多一半咁啦嚇，即係自愿性嘅。咁但係咧就由政府去提供一啲即係抗即係嗰抗原嗰個測試嘅工具，俾希望就每一位市民啦嚇。咁咧就真係要睇下嗰個實施嘅細節係點樣啦。料想中咧就會係即係幾日嘅時間啦。我諗盡早咧就希望全港即700万人嘅市民咧都一齊去做呢個抗原嘅測試嚇。咁我自己都做過呢個抗原測試嘅，嗰個程序咧就唔係好複雜嘅啫。都係即係自己去撩一啲即係即係鼻啊或者口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擺落啲溶劑嗰度啦，咁搖兩搖咁啊，即係滴出嚟，就係、是、一個測試，有裏面有測試劑嘅嚇，咁啊搖咗之後咧就滴出嚟，咁就等一等，我諗十分鐘到啦嚇，咁好快就會知道究竟係陽性亦係陰性嘅嚇，咁咁樣做咧就真係可以比較徹底咁樣去揾到一啲隱形嘅傳播鏈咯嚇，咁當然要睇下。市民自己嗰個自覺性啦嚇，即係咪真係好樂意咁樣去全力去配合，即係呢一項工作，我就真係希望可以全港嘅香港人咧都一起去做呢樣嘢嘅。 係嗱，今日咧醫管局咧就喺記者會上面咧就講到話，如果你哋做呢個嘅快速抗原測試啦嚇，咁係測試到初步陽性嘅話咧，咁由於要做多一次嘅確認檢測啊咁。咁同社區中心嗰個唔同啦嚇，咁就可以即係佢今日嘅講法就係話，如果有屋企人朋友可以幫忙咧，就做到一個深喉唾液檢唾液嘅樣本做測試咧，就可以留喺屋企等結果啦。但係如果安排唔到嘅話，就最好以一個最好嘅一個感染措施，咁就即係戴好口罩啦嚇，同埋咧就以一個唔係太逼人嘅一個交通工具，去到急症室嗰度，因为急症室咧就会再为呢啲嘅初步即系快速测试阳性嘅人士咧，再做多次嘅检测嘅。咁而咧就系、是、亦都讲到话急症室咧就会安排呢啲嘅人士咧，就会去到一个户外通风嘅位置咧，去采样同埋等候呢个检测嘅结果嘅咁。咁如果有病征嘅话咧，就会咧系处理呢啲嘅病人啦。 系啊系啊，不过即系当然呢个深喉唾液即系呢一个做法咧。即係話，如果你做嗰個抗原測試係陽性嘅初步，咁你再做一次深喉唾液嘅測試，咁呢樣嘢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提供埋即係深喉唾液所需嘅一啲嘅工具俾你，亦或係你要自己去揾咧咁。咁呢個都係細節上推行都係要考慮嘅。咁同埋你做咗之後，譬如自己揾個樽仔咁入咗佢，咁點樣去運送啊等等，即係你要自己去搭的士啊、遊程啊咁，或者啲交通工具咁公共交通工具咁去運送。去醫院嗰度，咁中間嗰個嘅即係嗰個流程啊等等咧，其實都政府都需要即係披露多少少嘅資料俾我哋。 今日咧嘅傳媒關注咧，都關注到譬如話如果家人代佢去拎一啲嘅深喉唾液樣本，會唔會係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咧？咁另外，如果一啲初步嘅陽性嘅人士，如果佢需要去急症室嗰度係再做檢測嘅話，咁佢搭交通工具會唔會有問題咧？嚇，又急症室又點樣去到分流呢啲嘅初步陽性嘅人士咧？咁都係今日嘅焦點啦嚇。另一個焦點咧就係嗱頭先都講啦，有要即係提高而家嘅檢測能力。咁就過去嗰個週末咧，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就見咗一啲嘅檢測機構，咁就請佢咧去提升嗰個嘅檢測能力，就話每日咧由100,000次咧就做到200,000次，咁就過去嗰個週末就見咗啦。咁究竟係咪真係有能力去到做到咁多萬次咧？咁因為以前咧一直嗰個講法就係話咧。咁係香港有能力做 十萬次啦嚇。咁後來咧就因為疫情咧呢一波嘅疫情爆發之後咧，咁有啲日子已經做到13萬次啦。咁而家如果要再去提升去到20萬次嘅時候，究竟有冇咁樣嘅資源去到做呢件事咧？嗱、唔係講緊嗰個檢測嘅能力啊，唔係嗰個驗病毒嘅能力啊，而係講緊個採樣啊嚇，因為採樣需要有人手啦、需要地方啦嚇。咁、所以咧就之前特首都講過，呢度係有個瓶頸嘅嚇。咁、究竟就算政府要求啲檢測機構去到提升個檢測能力，係、咪就？真係提升到咧，呢、這個都成為一個疑問啦嚇。咁、好啦，咁大家有咩嘅睇法咧？咁啊，呢一輪啊，大家有冇試過喺街嗰度咧，就係排隊做呢個嘅檢測咧、大家嘅經驗係點咧？講起即係譬如唔同方法嘅檢測，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個檢測機構嘅代表啦，就係、尚達生物科技嘅董事長焦賢圖啊。焦賢圖你好， 係大家好， 好大家好。 先講講呢個嘅快速檢測啦嚇，咁啊其實政府就話採購咗即係數以千萬計嘅劑量咧，咁就今個禮拜陸續到達啦。咁其實以你所知，其實係今個禮拜係有冇話幾時開始會採購到呢啲嘅快速測試嘅劑量咧？ 咁以我所知啦，政府即係除咗我哋嘅公司嘅產品，亦都有採購其他公司嘅產品嘅。咁但係即係以我自己公司為例咧，咁佢採購嘅數字咧係即係超過100萬支啦。 嗯， 係。咁譬如話係點分發嗰啲嘅問題就係政府去處理㗎啦。 係啦，冇錯啦。 即係每日8萬係咪？ 唔係，即係未來呢幾個禮拜陸陸續續每個禮拜有個100萬支係能夠供應到俾政府咯。 咁政府其實每日而家要需要做幾多個嘅檢測嘅？而家總數嚟講， 即係如果你講快速測試呢個數字，我就唔清楚嘅啊，因為呢個就即係政府有幾個供應商咁，然後佢有個庫存係點，然後點樣去分派呢個，我就冇呢個資訊啦。 咁但係你哋譬如話強制檢測嗰啲每日做幾多個案啊？要嗰、那個 強制檢測就唔係快速測試啦，強制檢測就去到即係核酸測試嗰、那個情況。 你哋都有做嘅係咪？ 我哋都有做，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就戴緊兩頂帽啦。咁但係即係快速即係呢個核酸測試嘅話咧，咁我哋有幾個主要嘅承辦商啦，咁每個都係即係數萬個嘅一個情況啦。咁以我哋公司為例，即係過去嗰幾日，我哋每日都即係處理超過30000個樣本。 每日都超過30000個嚇，咁但係如果全港嚟講，都可能10多萬噶啦，去到嚇。 係啊，冇錯，一定係10多萬噶啦。 咁如果你而家呢嗰啲確診數目咁樣去增加法，你哋都冇問題㗎，係咪啊？即係有冇應付上嘅困難咧？即係 呢個絕對有應付上嘅困難㗎。即係其實因為一有呢個陽性嘅結果出咗嚟咧，咁我哋一定係特別小心，因為唔想有一個即係假陽性嘅結果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要做復檢啦，我哋甚至可能要做3次嘅即係嘅復檢啦，確保真係即係正確，我哋先至敢去上報俾政府聽。咁所以即係其實當嗰、那個即係我哋個實驗室見到咁多嘅即係陽性嘅案例咧，我哋係花咗好多資源同埋時間去做復檢咯。 頭先都講到咧，頭先都講到咧，就香港要提升個檢測嘅能力咧。其中一啲嘅樽頸咧就係人手啦嚇，需要人去採樣啦。另外就係地方啦嚇，因為即係都用咗唔少嘅一啲譬如遊樂場啊、球場啦，去到做呢個流動嘅採樣站啦。以你所見，其實有冇空間再喺人手同埋地方上面去到增加咧？ 人手上咧，咁我諗政府都有講過啦。其實即係有好多承辦商，其實佢哋喺即係國內都係即係實力非常之雄厚嘅一啲檢測商嚟嘅。咁所以佢哋喺內地絕對有一啲技術人員啊，或者採樣員啊，佢哋希望係即係能夠即係早啲能夠嚟到香港幫手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從嗰個人員嗰個安排上，我諗即係其實即係承辦商係有辦法去增加嘅。咁住下一個問題就係去到即係呢個即係採樣嘅地點啦，採樣嘅地點，咁其實據我所知，政府都係不斷咁樣去揾，然後去嘗試去增加嘅。咁即係畢竟都即係居民個排隊個時間，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唔理想。 但係你哋個實驗室足唔足夠人員方面嘅提供咧？ 相信你今天是請緊人的你已經嚟嚟要。 我哋是不斷請緊人的咁、即係其實因為每個承辦商佢哋都有自己嗰個樽頸啦。咁、即係有啲承辦商可能佢係前線人員嘅樽頸啦。以我哋公司為例，因為我哋係本地企業啊，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就冇國家隊嘅。咁但係就係即係我哋個最大樽頸就係即係實驗室裏面嘅技術人員啦。 咁你只可以請 係咯，請緊，即係請本地啦、然後嚟到要訓練啦。 咁你足唔足夠呢？即係你有幾多呢啲人嘅？你哋覺得即係而家現存喺香港係咪有好多呢啲人等你請嘅呢？即係你要揾佢出嚟， 係 咯， 係啊。應該咁講啦，即係其實做成個核酸測試嘅流程咧，咁係即係有好多步驟嘅。咁最重要嗰啲步驟一定係要有多年經驗嘅專業人士嚟去做把關啦嚇。咁呢啲我哋係足夠嘅。咁但係即係更多就係即係做即係其他啲流程啊，甚至喺實驗室裏邊幫手倒垃圾啊。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都欠缺嘅人手。咁所以其實呢啲請嘅人其實係即係有各種嘅背景同要求咯。咁我哋都係 咪一個普通嘅人你可以？好短時間之內訓練到佢可以做採樣員嘅咧，因為係真係需要嗰啲專業嘅訓練 嘅。即係如果高難度或者係有技術要求，或者可能真係係即係牽涉到個結果嘅準確度嘅話，呢啲一定係要有專業甚至有牌照嘅技術人員嘅。咁但係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工序，或者係其實其他化驗所裏面需要嘅人手咧，其實係即係係可以係一般人都做嘅。咁但係即係更多當然係需要有即係、有科學背景啊，有做過實驗室嘅背景嘅人嚟去幫手咯。 嗯，例如採樣為例啦，其實係即係你哋請係乜嘢背景嘅人呢？ 採樣員其實一定係即係有更多嘅可能係醫護啦，咁但係有而家亦都要去到即係可能係真係做係緊學校嘅，即係醫護嘅學生啦，咁因為其實採樣畢竟就係即係其實做過訓練之後咧，就係即係做得越多就越熟手嘅，咁呢、這個即係都係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咯。 嗯，即係話如果真係要鋪開咁樣做嚇。就真係要有可能有幾間國內嘅公司咧，係要揾內地嘅人員嚟香港先夠噶，係咪啊？ 嗯哼，即係如果你要咁短時間要雙倍嘅呢個數字，就一定係一個咁樣渠道係最直接咯。 嗯，咁據你所知，佢哋係咪已經安排緊呢啲人員？呢啲人員嚟香港咁都要一啲特別嘅即係安排噶嘛，係嘛？ 系啊，咁所以我谂政府都有讲过啦，即系基本上就系佢哋同广东省去有沟通啦，去对接啦，点、样能够将呢件事加速咯。 咁至于而家政府就话会再设呢个嘅火眼实验室啦。咁你哋呢啲嘅本地检测机构同火眼实验室有冇任何即系合作嘅关系噶？ 据我所知就冇嘅，即系我谂火眼实验室系其中一个承办商，佢哋喺世界各地独自即系运作嘅一个流动实验室啦。咁所以即系其实我谂佢哋即系由采样一直去到即系检测，然后出报告，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套系统咯。咁所以其实即系同我哋合作，我觉得系冇必要，因为即系可能增加即系更加多即系沟通上嘅困难啊，各个层面啦。 因为佢哋都系一个内地嘅组织嚟嘅，系咪一个间公司嚟噶？ 啊，以我理解系啦。 OK， 而家政府就想啲检测机构咧吓，咁就今个月中之前咧，就将即系每日嘅十万次检测量大幅提升至到200万啦。咁换言之，其实无论你喺即系采样啊、化验嗰个资源咧，其实都差唔多要增加一倍。你哋系咪可以喺呢个时间之内做得成咧？ 我哋嘗試啦，即係畢竟我哋就即係唔係即係國內嘅企業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哋冇國家隊幫助，咁呢個速度係會慢啲嘅，咁但係即係其實而家都唔係十萬㗎啦，其實每日都係枕住即係13万、15万嘅呢個咁樣嘅速度咯嘅情況咯，咁所以即係去到20万呢個目標，我覺得係能夠達到嘅。而我哋實驗室因為我哋不斷咁增聘人手啦，我哋同事因為做得多，其實熟手咗，亦都可能快手咗啦，甚至有加班嘅情況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希望能夠係能夠滿足到即係政府嘅要求咯。 嗯，我想問翻快速檢測啊，因為咧就都可唔可以再同聽眾講多一次咧個檢測嘅方法咧？因為即係嚟緊都會大幅去到派發呢啲嘅快速檢測包啦，咁係咪能夠真係準確咁驗到咧，就好睇嗰個市民自己嗰個採樣方法。請你再介紹多一次。 好啊，咁係啦，一般嘅呢啲嘅快速測試包最主要就係即係一個鼻腔拭子嘅採樣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每個檢測包裏面都會有一個拭子嘅。咁首先即係做呢個測試最緊要就係即係先洗手，一定係要先洗手。 咁然後咧就去即係攞呢個息子出嚟啦，攞呢個息子出嚟嗰陣咧就即係要記住就唔好攞到即係放入鼻哥嗰個位置啦，係攞即係另外嗰、那個個末端啦，咁然後就放入去即係其中一個鼻窿嗰度，就放入去一個一寸左右嘅一個深度，一寸即係 2.5 cm。啊！一个深度，咁就确保咧，就系即系嗰个拭子系能够掂到我哋鼻腔里边嗰个黏膜，即系要湿润嘅。啊，掂到喺嗰度咧，其实系会有少少痕嘅感觉啦，同埋要掂到个内壁啦。咁喺个内壁嗰度就慢慢咁去转五个圈，至少五个圈。啊，攞完出嚟之后咧，用同一个拭子咧，就去另一个鼻窿嗰度咧做重复嘅动作。咁攞完出嚟之后咧，就放落去就个溶液啦。啊，个溶液嗰度咧就去搅拌啦。啊，就咁亦都要即系确保嗰、那个。即使即係撩入鼻哥嗰個位咧，係要掂到個溶液啦，咁先能夠將即係即係個鼻哥撩到鼻出嚟嗰啲嘢係能夠轉移去到個溶液嗰度啊。咁以我哋嘅產品咧，你就去攪拌20下啦，啊攪拌之後咧，嗰、那個拭子就可以抌噶啦。咁然後咧，嗰、那個溶液咧就將佢咧有個累聚咧，就將佢滴落去嗰個試劑盒嗰度啊，滴三滴啊。咁然後咧就等20分鐘啦，啊咁等20分鐘之後咧就先至去睇結果。 OK。好啦，亦都想問翻咧，即係因為之前訪問過你啦，咁你都話啊，如果測試到呢個快速測試係測試到陽性嘅話咧，就可以聯絡翻你哋機構啦。咁但係而家即係醫管局就呼籲大家可能係再檢測啦，或者係去急症室嗰度檢測嘅。咁你會建議即係應該下一步係點樣做法咧？好似有啲混亂啦。 係，因為其實有我哋嘅呢個服務就係即係淨係 cover 我哋自己嘅嘅產品啦，因為呢個係我哋嗰個作為我哋產品個服務嘅承擔啦。咁所以如果有人打嚟我哋嘅熱線嘅話咧，咁首先其實我哋第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佢有咩症狀啊？即係如果佢已經係發曬燒啊，或者自己都覺得唔係好掂嘅話，我哋就即係一定係建議佢即刻去急症室或者睇醫生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佢都話冇乜嘢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咧就會有人上門咧去幫佢做呢、這個深喉唾液嘅。核酸測試啊，咁確保咗嗰個結果復檢咗係陽性之後咧，咁我哋就上報政府，咁所以成個過程嗰個居民就唔需要離開屋企咧，咁就將嗰、那個即係風險減到最低咯。 OK， 好啊，唔該曬招遠圖，多謝你。 OK， 係招遠圖咧就係一個檢測機構上達生物科技嘅董事長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有聽眾黃先生喺電話旁邊，黃生你好。 是我哋係彩園村啦，啱啱禮拜六禮拜咧就要檢測，但係好奇怪，我哋本身有社區會堂做票站，但係咧我哋要去到另外一個寶榮路體育館，要行成20分鐘嘅，咁我哋條村咧成6座樓，咁啊啲老人家咧，我嗰晚咧4點排就去到9點半先驗完，喺空曠地方。就好凍啊！太陽收咗之後，即係我就好奇怪，我哋本村都有樓下有一格格嗰啲通風位，你嗰度做都得，你做乜要擺喺另外一度啊？另外咧，我希望你個撈緊要出排隊嘅時候唔好食嘢，有啲人攞瓜子，叭叭叭啲飛沫咪飛曬出嚟啦。 咁佢 即係一定要 佢係長除咗口罩定係每食一粒就除一次？ 一定係除口罩啦。 係咯係咯。 啊，咁你個撈緊一定要。讲埋即系话排嘅时候唔好食嘢咯。如果唔系，到时你喷我仲惊过你啊。咁另外就要讲翻一样嘢好重要嘅。咁就我隔篱屋咧就走咗去粉岭嗰度检，咁啊跨区咯。咁如果我座楼有事，佢有事嘅，佢咪嘢都隔篱咯。我希望政府即刻呼吁园区检测，唔好去话第二区，因为你咁样就屯门爆晒出去啫嘛。 好，唔该晒黄先生嘅电话吓。 过3000宗，相信同周末期间检测数目一般较少有关。另外，东京都新增8名患者死亡，累计3247人不治。在天气方面，一度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补充，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以風險為本去到調整呢個成個安排 嗯，係啊。咁喺一個所謂動態清零嘅政策之下咧，就成個社會都要總動員咁樣用曬所有嘅資源去抗疫啦。咁所以竹篙灣以前都係做一啲即係密切接觸者嘅隔離設施啦。咁而家就變咗咧，係一啲即係輕症嘅確診者咧都要遷入去啦。咁而家初期咧就動用600個位啦。咁竹篙灣誒，據我所知好似大概3000個位到嘅嚇。咁照睇嗰、那個。確診數字咁樣增加法咧，就我諗好快都會用曬其餘嗰啲噶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呢、這個醫管局嘅同事咧都要開始諗辦法噶啦，我諗。 嗯，好啦，咁大家點睇呢個嘅措施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李立業醫生啊，李立業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係。 首先喺判斷乜嘢患者適合去竹篙灣度接受隔離嘅時候，個準則是怎樣 呢？現時來講呢，那我們竹篙灣呢都會是有一個的 isolation center 啦，我們叫一個隔離設施啦、啊、那我們會從幾方面去考慮的。第一，我們會考慮是一些無症狀啦，因為今次 Omicron 呢都幾多病人是無症狀的，又或者是一些非常輕微症狀的病人啦。第二，我哋從年紀嗰度睇啦，我哋希望揀一啲比較年輕嘅患者嘅個自理能力係好嘅、啊、第三，我哋考慮佢會唔會係打咗疫苗啦、啊、第四，亦都會睇佢會唔會有一啲嘅其他嘅醫療嘅問題嘅嚇。咁、啊、我哋都係希望能夠係一啲最穩定嘅病人、最輕微嘅患者能夠係喺竹篙灣嗰度 接 個觀察同埋治療嘅。 咁想問一下呢個竹篙灣嘅設施啦嚇。是个定位上同即系亚博馆嘅社区治疗设施有咩唔同呢？因为之前话亚博馆都系俾一啲比较轻微啲嘅患者去到住噶嘛。 系嗱，其实亚博馆咧本身嚟计咧，佢都系俾一啲轻微嘅患者去嘅吓。咁、啊嗯、但系咧，佢都始终嚟讲，我哋个年龄咧个界限都系会收16到65岁啦。同埋，如果佢本身嚟講咧，佢係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即只要佢穩定咧，我哋都係接收嘅。咁而個定位上，如果係呢個竹篙灣咧，就會係更加輕微，同埋亦都個年齡咧應該會集中於咧係去到40歲左右咯。 不過咁、啊，即喺邊個階段或者係邊個人去到判斷嗰個患者嘅狀況係點咧？即係咪通常佢去驗到確診啊？佢去到醫院再去觀察佢嘅情況，先將佢分流翻出嚟去，譬如竹篙灣咁樣咧？ 係啦，嗱，初步我哋第一階段咧都係會咁樣做嘅嚇。咁、啊、例如亞博館啦、啊，又或者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咁其實佢哋一啲嘅病者咧，如果嚟到嘅時候經過個分流，我哋認為佢係適合嘅，咁我哋咧就將佢轉送去呢個嘅竹篙灣嗰度嘅社區隔離設施嘅嚇。咁、啊、但係當然，如果嚟緊各樣嘢個運作係成熟啦，我哋都覺得許可，先至會考慮會唔會有病者係直接入院咯。 我想知道而家竹篙灣都有一個限制啦嚇、啊，即係佢嗰個容納嘅可以容納嘅人嚇。咁、啊、照嗰、那個確診嘅數字咁樣增加法咧，我諗好快都竹篙灣都未必夠嘅嚇。咁、啊、你哋跟住下一步會諗點樣去應付嗰個浪潮咧嚇、啊，即係真係確診就哪怕係輕症啦嚇。咁、啊、會唔會話譬如話喺嗰、那個竹篙灣嗰、那個嗰、那個期啊，嗰、那個檢疫期咧係或者佢個醫治期係會短啲嘅咧，即係譬如話佢啲清症去到某幾日，即係未必定係14或者21日啦。咁即係佢真係你佢個 CT 值係比較高嘅咁。咁有冇可能係早啲係可以將俾佢離開呢一個竹篙灣嘅咧？ 其實我想從兩方面，第一在它的容量的 capacity 方面，我們都會是作一個的計劃、 嗯、 如果我們現時第一期約莫60個單位，如果真的見過趨勢都是有需要的，當然我們都會跟各政府部門包括這個衛生署會是有一個聯繫，看看會不會是我們都會用多一些竹篙灣的其他的地方、 嗯、 因為其實它都會有4期的、 嗯、 另一方面你提到我覺得是一 個好好嘅問題嚟嘅嚇。咁、如果你問我喺個出院條件上咧，咁呢方面當然我哋都會諮詢翻一啲專家嘅意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無論專家啊同埋大學佢哋都做咗一啲研究，佢哋都會即係睇咗某一啲嘅 CT 值咧，其實大過某一個數值咧，其實之後咧都係已經係中唔到病毒出嚟嘅。我哋都會跟翻呢啲嘅科學嘅認證咧，而去考慮會唔會有一啲病者可以早少少出院咯。 即係而家啲患者可以離開竹篙灣嘅條件會係乜嘢啊？ 但其實而家嘅患者，無論竹篙灣、無論醫院、無論係呢個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同埋亞果館，都係一致嘅，都係話佢哋會係有兩個嘅陰性嘅結果啦，同埋佢會有三個 CT 值係大過33嘅。 咁而家大概平均係真係講緊 Omicron 嘅患者咧，佢哋需要留院幾多日到係可以出院嘅咧？而家？ 其實我哋暫時未有一個非常之即係好有系統嘅數據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喺之前我哋未曾修改嗰個嘅出院條件咧，我哋大概係17日啦。咁我哋其實根據過往嘅一啲嘅估算，我哋相信而家嘅出院大概係12至13日到。 即都要12至13日先出得院。 系啊，冇错。 嚟紧听日就会开始开放竹篙湾做呢啲轻症患者嘅隔离设施啦。咁系会净系收新症啊，还是将一啲旧症都可能会即系现时喺譬如亚博馆或者北大屿山嘅旧症都可能会转送过去竹篙湾咧？ 其實我哋唔排除會係舊症嘅，但係暫時我哋嘅目標咧都會係專注喺一啲新症嘅當中嘅，因為我哋都認為如果一啲病者佢去咗一笪地方，又要好即係住咗幾日，又轉去第二度，我覺得件事都係唔係幾理想嘅。 乜嘢情況之下會開放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嘅竹篙灣？ 我想暫時來講都有不同的安排的，第一最主要都是我那裡暫時都還是會有其他的人在我那裡作一個隔離的，那我想都要跟不同的部門要再去協商。 那這些患者在隔離期間他得到什麼的醫療照顧呢？ 其實他們第一啦，他來到的時候呢，那我們都會跟他登記啦，另外我們都會有一定的程序去幫他們去檢查，同埋我們去跟他安排一些 的之後的深喉唾液測試的，例如我們都會定了第幾日會跟他做啦。咁啊，當然嚟講，我哋亦都醫管局亦都進駐呢個嘅竹篙灣咧，我哋會提供嗰個緊急醫療支援啦。嗱，如果病者佢有需要有任何嘅問題，都係關乎醫療嘅，我哋都係有醫生同埋護士駐場嘅。又或者如果有緊急嘅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將佢能夠轉送去呢個醫院嗰度處理嘅。 好啦，咁讲完竹篙湾之后呢，我哋又讲讲去急症室求诊个情况啦。因为就而家你哋医管局都系呼吁呢嗰啲快速测试阳性嘅人士呢，就去到急症室嗰度呢，就系去到再验多次啦。咁就头先嘅记者会都讲到话会有一啲户外空旷嘅地方俾佢哋再做检测啦。咁系咪讲緊即系其实所有入急症嘅医院都有啲咁样嘅设施㗎？ 係啦，其實咧都想講翻件事，就係話如果係一啲做咗嗰啲嘅快速測試而去急症室咧，咁第一我都係好想呼籲咧市民，即係如果佢真係能夠有家人咧可以幫到佢去安排個深喉唾液測試，佢可以留喺屋企度休息，亦都真係做足一個防感染嘅措施啦。但係如果佢都去咗呢個急症室咧，咁我哋都會同佢有一個嘅同其他病人係分開嘅，會安排一啲户外通風嘅分流站俾佢。嗱，當然有一啲嘅急症室係除咗呢啲之外咧，甚至有一啲個負壓嘅空間嘅，但係當然係有限啦。咁所以就變咗有兩方面嘅途徑可以做嘅。 我想問一下咧，嗱，而家政府可能就會派一啲快速檢測包俾啲市民啦。咁呢啲就真係即係病源睇嗰種檢測啦。咁你哋個意見就係話，如果真係用呢、一個檢測包、快速檢測包 check 到係真係初步陽性咧，就再做一個即係由家人即係協助之下咧，就做呢個深喉唾液嘅即係測試啦嚇。咁呢樣嘢其實會唔會政府或者醫管局係會提供啲有所需嘅一啲嘅工具、一啲措施啊咁樣俾佢哋嘅咧？亦或係佢哋自己要去 去張羅、去摸索、去先至可以攞到呢啲咁樣嘅工具嘅咧？ 嗱，我諗件事最重要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個快速測試，我哋都係鼓勵病人做嘅嚇。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都需要係有一個嘅測試咧去證實嘅嚇、因為咧呢件事背後就會牽涉住我哋都會啟動一個程序，我哋會真係會安排佢哋住院啦嚇。咁、所以呢樣嘢我哋就變咗係會真係煩到，即係變咗市民真係要做多一個測試。嗱，咁如果你問我究竟會唔會考慮，真係無論政府或者醫管局有冇任何安排啦？呢方面暫時我哋就冇特別探討到嘅，但係我都覺得呢個意見可以考慮。 其實呢啲快速測試嘅人士，即係陽性嘅人士啦，佢其實係咪有需要入到去醫院嘅大樓入面作出分流呢？因為既然如果醫院係有一啲户外嘅一啲採樣嘅設施啊，咁樣或者係等候嘅設施，咁點解唔直接佢喺出面就已經係登記話啊，係佢係快速測試陽性嘅人士咁呢？ 嗱，呢個我相信我哋嘅醫急症室嘅不同地方的設計會有些少不同的，但是我相信有個別的急症室都經已是採納這個方向的了。 好了，那另外就他們即譬如要等多久呢？即譬如剛才說要在一些戶外的地方即採樣等結果，那他們現在要等多久的？ 其實他們現在呢，他們做了個測試，他們基本上醫生檢查之後呢，他們就會做一個的、快速 的 PCR test 的、其實大概來說呢都是數小時的、其實都算都是快的了。現在 即都要在即那個等候區等幾小時 都需要的、然後我們就會盡快安排他們入院。 咁人手方面如何啊？即係因為可能你嚟緊都要將部分嘅急症人手咧，就係安排去做呢一樣嘅，即係初陽嘅人士嘅檢測。咁急症室嘅人手點咧？ 嗱，其實就現時就多咗一啲咁樣嘅工作啦，嚇、咁其實急症室嘅人手咧就都係緊張嘅，同埋佢哋都係即係都幾辛苦啦，嚇、我哋其實都會密切留意情況去調動人手，就避免會影響到服務啦，嚇、不過當然而家咁樣人手去應付多咗嘅工作量咧，其實急症室嘅同事一定都係會辛苦咗噶啦。 有冇一個情況之下咧，就係、一啲初陽嘅人士都可能咧就唔使去到即係急症室啦，可能係其他嘅醫療設施，譬如門診啊等等，都可以做到呢個嘅檢測，就唔使加重急症室嘅負荷咧。 暫時我哋又未有呢方面嘅考慮啦，不過當然如果疫情真係繼續嚴峻，又或者真係好幾何咁樣上升，咁我相信我哋都會同專家啊同埋各方面嘅部門考慮一啲另外嘅方案啦。 我都聽到有個零星的個案咧，就話有啲長者、真係做咗嗰、那個做個初步檢測之後咧，就要去到個金值室嗰度等咧，就等好耐啦嚇，即係要等嗰個真係嗰、那個深喉唾液嗰個 PCR 嗰個結果，咁咧就等唔切，咁就好似走咗嘅，因為好凍咁又冇嘢食咁樣啊，咁即係呢一方面其實即係醫管局有冇得邊方面可以真係關顧下佢哋呢啲年長嘅即係病人咧？ 其實我都未曾好掌握到呢個個案啦，不過如果真係循住呢個方向去睇啦，嗱，所以就係我都點解都係不厭其煩呼籲，就係話如果真係有家人幫到嘅，就家人幫個深喉唾液啦。咁佢如果嚟到急症室之後咧，其實如果我哋醫生係同佢檢查過，如果佢雖然係可能個快速測試係陽性，我哋有發覺佢冇症狀或者輕微症狀嘅，我哋都會建議佢翻屋企嘅。咁當然，如果咁樣嘅情形下咧，一啲比較上多症狀，又或者年紀大啊，真係有需要醫院入院嘅咧，咁就能夠可以真係關顧到佢哋咯。咁同埋就變咗可以等佢哋嘅輪候就唔會咁耐咯。 最後咧，都想關注翻而家你頭先都公布啦，咁啊醫院都有最少十幾名嘅職員咧係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啊。你而家點樣評估喺醫院爆發嗰個風險啊？ 嗱，其實現時頭先提到有十七名同事咧，就係因為社區同埋家居接觸就係初步確診啦嚇。 咁當然你哋可能都見到會有20多名嘅職員係列作呢個密切接觸，但係我自己都覺得有兩點我想特別係重申嘅。第一就係話我哋嘅職員咧都係非常專業嘅，其實佢哋都係佩戴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咁所以咧係冇一個病人咧係界定為一個密切接觸者啦嚇。咁只不過就係可能佢喺佢哋休息嘅時候係有些微嘅鬆懈啦，咁我哋都會再提醒佢哋要盡量避免呢啲嘅社交活動噶啦嚇。 好啊，唔该晒李立业医生，多谢你吓。 系 李立业就系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60分钟走遍世界。 西班牙租楼成本高企，青年人同家人同住嘅比例系全欧洲最高之一。 政府由今年1月开始，向合资格低收入青年提供每个月250欧元嘅租金津贴，希望房价唔再成为年轻人嘅束缚。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单板滑雪男子波面障碍技巧赛，国家队17岁新星苏奕明勇夺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26分啦，杨立满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呢一轮有冇去街市买菜咧？菜价系咪升咗好多咧？吓， 真系升咗好多，真系吓。我就久不久都要去街市买餸嘅吓。咁啊，今日去见到咧，我就冇去嗰啲露天街市啦吓。超市咧就未见到系即系加咗好多价吓，但系即系某啲比较贵价嘅菜咧，就真系贵到好犀利啦，即系好似啲豆苗啊啲咁嘅嗰啲菜。 不如问下听众啦，如果大家观察到而家个菜价点样变化，系咪加价加得好劲咧？咁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嗱，根据有啲嘅报章啦，就系走访咗一啲港岛区嘅街市啦，咁就讲话生菜菜心咧就由平日10几蚊一斤，就变成20几蚊一斤啦吓。西洋菜同埋糖蒿咧就甚至系缺货添。咁有啲人咧就即系譬如都揾埋系豆苗啦吓，豆苗咧有啲人就话升到咧就系80蚊半斤，有啲人讲话零售价咧系高见过180蚊一斤豆苗添啊吓，咁啊即系出现咗一个所谓菜贵过肉嘅一个现象啊， 好奇怪。 咁啊，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咧？咁因为都其中一个原因啊，相信都系同咧有跨境货车司机咧系染到新冠病毒就有关系嘅。咁啊，有啲咁嘅讲法啦吓。咁究竟而家个情况系点咧吓？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会长袁昌啊。袁昌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又不如同我哋讲下而家菜价个变化系点啊？ 现时菜价变化咧就比较反复啲啦，有啲地方就非常之贵，有啲地方就一般嘅程序咧就起得冇咁紧要。 系，不如你数啲菜俾我哋听下，即系边啲菜个而家几多钱一斤啊？ 主要就是一个豆苗啦，所谓豆苗都是叫做比较最贵的一种蔬菜啦。啊，佢由本身的70-80蚊一斤，而家都可能会卖到八四蚊左右一斤噶啦。 哦 ，OK，其他菜呢？ 其他菜呢有啲地方呢就起嘅幅度是比较严重啲嘅。甚至是菜心啊、唐山菜、白菜仔啊，嗰类嘅菜咧，有得买都好啦。佢起成20-30%。 点解有啲菜系？点解有不同地方有不同嘅菜价嘅咧？ 咁啊呢啲睇人嘅去销售啦，因为有啲人啊会觉得，周围隔篱左右冇菜卖，佢咪得佢有独市嘅，咪卖贵啲咯。 阿袁生系咪见到真系同有司机染到新冠病毒有关系啊？ 我哋唔系话见到，而系上边嘅群组通知我，咁啊，即系话有人嘅确诊咗，咁啊，因为咧有啲司机 過關嘅時間咧確診咗啊。咁、但係咧喺前日嘅事㗎啦。咁、問題咧就話喺過關嘅呢個程序咧，啲所前日咧啲車咧就好多都唔俾出關。咁啊，滞留咗喺敏感道关口嘅。 袁昌，由于我哋就嚟听呢个七点半新闻啦，不如新闻之后再请你讲多少少好嘛？ 咁、你到时再俾 电话。好啊，多谢你吓。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咁啊，头先讲到啦，即系生菜啊，呢个嘅菜心啊，豆苗啊，咁个加价个情况都严重啊。大家有咩观察呢？欢迎大家又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本港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其中607宗是本地感染，457宗仍然调查紧源头，初步阳性个案超过600宗。卫生防护中心话，目前情况并不乐观，涉及农历新年聚集的家庭群组个案，预计听日确诊数字或者达到800宗。当局强调，并不代表政府冇能力控制疫情，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政府听日会启动竹篙湾的社区隔离设施，安排风险较低的确诊者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家居接触者要家居检疫。中心提醒家居检疫者不要外出。沙田美田村三座大厦昨晚起围封强检，总共发现20多宗感染个案，其中美秀楼今日下午解封，美景楼和美智楼就要延长围封强检，去到明早，目标是明天上午大约10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说，相信美景楼和美智楼有病毒传播，因此要延长围封的时间。有解封之後可以離開的居民說，收不到解封的通知，要到樓下查詢才知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本港疫情極度嚴峻，確診數字和源頭未明個案不斷上升，當局積極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明日行政會議之後才可以公布方向，是要減低人流。他呼籲市民留家抗疫，不要聚集。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预料，确诊宗数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回落，认为本港要坚持动态清零和围堵策略，相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加上增加个案追踪人手，到时情况将会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启程去俄罗斯和总统普京会面，寻求化解乌克兰危机。在马克龙抵埗之前，克里姆林宫说，预计两位领袖的会谈不会取得关键的突破，但是预计马克龙将会提出舒缓紧张局势的方法。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莫斯科近日未有听到有关俄方要求安全保证的任何新消息，认为西方国家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发言人说，总理索尔茨将会在星期二在柏林和马克龙及波兰总统到达会面，讨论乌克兰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和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净系隧道入口范围就比较繁忙少少，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 港岛跑马地的黄泥涌道部分路段有些电车路轨要进行更换工程的。咁现时黄泥涌道北行线去这个皇后大道东方向，跟着皇后大道东交界的右线呢只俾电车通过。咁经过时间呢大家真係要睇清楚同埋小心啲。九龙方面，油麻地西九龙走廊就有工程嘅。近住骏发花园来往方向嘅快线呢需要临时封闭。咁去洪隧方向就比较繁忙少少。新界大围嘅积郡街因为爆水管嘅关系，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郡街呢係需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锦田公路就因为工程的关系，而家东行线去大帽山方向近住石岗新村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至于凌晨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了，青沙公路在凌晨时间有工程的，由凌晨一点去到清晨的五点三十分，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会临时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必须要佩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 市民对农历新年重视程度比其他节日是更加重要，即是疫情那个好与坏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市民接触比例究竟是怎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淫人虎年，清晨爽利钱佩卿祝大家身体健康，虎虎生威。营养师林思维， 恭喜恭喜，虎年我祝大家如虎添翼，龙精虎猛，在新的一年迎接不同的挑战。 雷洪德博士， 恭喜恭喜，新的一年我恭祝大家生龙活虎，充满活力，身心健康。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有跨境貨車司機咧就染上咗新冠病毒啦，咁所以就影響咗咧就係蔬菜嘅供應啦，咁所以就見到咧呢一輪嘅菜價都貴咗唔少啊，咁大家有咩觀察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袁昌先生咧就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袁生你好。 你 好，系头先你提到话咧，就因为有司机确诊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嘅跨境嘅货车咧，就系、是、嗰个运送系少咗啦，有啲车甚至系滞留咗啦，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个情况系点？ 其中一个情况咧就咁样啊，因为咧喺啲司机有发现确诊嘅瞬间咧，嗰啲货车所有喺敏感度咧就卡住就唔准出嘅、因为要。啲司机全部要核酸检查啦，或者系呢、這个佢所指定嗰啲酒店咧，都系围封咗去做一个检测嘅。啊，咁形成咧前晚嘅车咧，就好多都大部分都出唔到嘅，系有少部分可以过到关啫。啊，系到到琴日朝头早就陆续放行啦。咁啊，直到琴日嘅下昼咧，先系可以放行晒所有嘅车出晒嚟香港。 涉及几多车啊？呢度系？ 喺前晚听到咧，有七八十部车系扣留咗嘅。 通常、 通常一日會有幾多車？即係呢度係佔咗每日嘅運送量嘅幾多個比百分比？ 通常每日咧出喺我哋最早期咧，真正話所有嘅賽車嚟講咧，有成200多部嘅，204左右嘅。 咁即係差唔多三分一嘅咯噃。 係啊，而家咧就可能喺最近嚟講咧，就話賽車方面咧就係少咗噶啦，就係大約去翻200部留下到啦，大約100多部到嘅啫。啊，咁喺嗰日嚟講咧，就有成70-80部車咧就唔出得到咧，就形成好多嘅街市咧嘅零售店咧就攞唔到菜賣啦。咁形成咧這個情況咧，就有啲菜販就有得賣，有啲就冇得賣。咁啊，造成咧個菜價咧就好貴啦，上升啦，啲人成機會嗌大個價錢去買啦。 咁啊，袁生，你預期呢一個情況會持續幾耐嘅咧？即係佢哋檢測都有個期限嘅啫，嚇，係咪？ 呢個預期咧，我就唔敢估計佢預期，因為喺國內嚟講咧，佢檢測，因為除非話正常咗冇爆發噶啦。但係今日我再收到喺朝頭早11:00-12:00咧，再收到嘅消息咧，又多兩個司機確診咗。咁咧令到咧就敏感度嘅關口咧又全面性四面封閉。但係咧我就有消息傳俾我咧，就個關口話唔係封到關冇封到，係而係話佢因為為咗清潔嗰個消毒，而將個時間咧就延咗，所有車都唔走得。咁啊呢個情況係咪真實咧？我又都唔敢確定嘅，只不過聽聞上面嘅群組講俾我聽，咁佢話啲車要消毒，但係咧佢哋有啲人 WhatsApp 落嚟嗰啲司機咧，就好多都啲車咧停留咗喺度咧，就唔開得喐。 咁似乎又唔係所有車都停曬啊嘛，係嘛？即係你如果每日有200多架， 佢而家咧，我哋除咗我哋菜有咁多車啦，咁你仲有啲其他嘅魚啊、水果啊、 肉類嗰啲， 另外肉類啊，另外有啲副食品嘅運輸車啦。有啲貨櫃車啦，其實呢樣嘢咧卡埋咧就好多車喺呢個敏感度噶啦。咁佢哋咧就因為要經過要喺度排隊出關咧，佢唔放未曾放行嘅話咧，我相信啲車排得都幾犀利嘅。到現時為止咧，就好似都係有放行咧，就開始有些少放行啫，都唔係話好大量，佢逐步咁樣。但系放到今晚黑几多点咧？咁我都唔知佢有可唔可以走得晒啲车啦。 其实平时啲货车司机要过关咧，咁都要做检测噶。其实呢一轮系咪因为即系咪要再严谨啲定系点咧？ 這个唔使讲噶啦。佢内地政府咧定系严谨噶，因为咧你香港最近呢几日都爆发得咁犀利，尤其是今日又话多成倍啦。咁佢內地亦都有爆發，佢都好驚兩地嘅司機，因為咧而家咧我哋香港嘅司機上到去咧，嗰啲加工場又好，批發市場又好，佢都要另外咧請啲當地嘅司機做一個接駁嘅程序，要佢哋內地司機接駁咗之後咧，同我哋香港嘅司機咧。交接咗之後咧，就去裝貨嘅。 Okay. 我哋啲司機係不能夠離開任何一個地方，或者離開架 閉環式嘅。 閉環式嘅。 其實啲司機過唔到關，即係要等第二日咧。咁啲菜點咧，會唔會都爛曬？ 冷 質素有影響 啦。因為天氣係涼啦，冷咧就未必話會冷 咁快。 未有咁快噶。咁但問題咧就話喺我哋。香港嘅菜咁咪嚟到咧，就唔會話好似天熱咁樣咁快就變啦。如果天熱咧咁樣焗住咧，就唔得噶啦。咁而家天氣涼咧，因為裝貨嘅時間咧，就比較天口涼咧，都比較好啲嘅。 有冇啲本地菜供應可以滿足住啲需求先啊？ 本地菜嘅供應，我相信都唔知夠 供应几多俾我啲市民去、去购买啦。因为啲本地菜你知道啦，亦都唔系多。喺占个份量嚟讲，真系喺整体每日嘅蔬菜咧，真系占十分之一到嘅。 好啊，唔该晒。 因为而家呢个菜咧就主要来源都系喺中国啊嘛， 系内地啦。 我最中意一样嘢咧，就话希望咧香港政府同内地嘅政府咧，大家个把关咧就最紧要严谨，睇点样去处理呢样嘢。 好，唔该晒啊，袁昌先生吓，袁生咧就系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会嘅会长嚟噶。咁各位听众有咩嘅观察咧？电话旁边有方小姐喺度，方小姐你好。 系， 你又见到菜价系点啊？ 咁每日都需要食噶啦，咁虽然就人就唔系多啦，咁但系始终冇可能我即系去到超级市场就真系叫经过买其他嘢先知道咩话，一棵菜22蚊，唔好玩啦，系咪跌错标签啊？咁再落翻街市嘅时候，咁都系放弃啦。咁我头先黄昏真系讲紧都系两个钟头唔够之前，我去街市买一啲即系叫做一。段份段份买啦，咁幸好都俾我买到两份荷兰豆系12蚊嘅。佢系摆喺个 lay 嗰度咯，但系刚才嗰位先生、嗰位会长咧，最后嗰句，我系代咁多市民都系觉得佢讲得好啱嘅。唔该，香港特区政府同大陆沟通好啲，因为而家呢个新年咧，即系天寒地冻咧，已经好多人失业，仲要我哋咁样挨贵。蔬菜咧，其實好多人係頂唔順噶啦，已經。有乜可能話一斤菜心係25蚊啊？點食啊？ 係啊，咁你哋 仲要唔係話好靚嘅啫？即係仲要係嗰啲可能已經擺咗幾日，佢又攞翻出嚟賣咁嗰啲咯。 嚇，遲咗嚟咯。 係咯，咁其實家庭主婦有咩對策咧？嗬，即係你唔食菜心係咪可以？ 其實而家我嘅對策啱啱講咗就係話。佢黃昏嗰啲檔主咧，就算冇疫症咧，佢都係黃昏係要減價，佢唔想執翻落個商廳又攞翻出嚟啦。 即係晏啲先去買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嚟讲，佢亦都唔会话即系买正价嗰啲咁嘅质素俾你啦。但系嚟讲系，我觉得算唔错嘅。咁但系我希望真系借你哋节目讲一讲啦，真系特区政府系要注视咯，因为呢几日仲系新年，咁1月15日前都叫做新年，咁你仲系咁跪落去，咁啲市民点算呢？ 好，唔该晒方小姐嘅电话吓，咁啊都系啊，的确系一个好民生、好影响市民生活嘅话题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系点留意一下啦，或者系大家做一啲嘢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再倾啊。 以下系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嘅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12 वर्ष वा सोभन्दा माथिका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न सक्छन्। खोपहरू लि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पर्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निजी अस्पतालहरूद्वारा सञ्चालित बाहेक छनौट गरिएको CVCहरूमा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हालमा बियोन्टेक खोप र सिनोभ्याक खोपका लागि उमेरको दायरा 12 वर्ष रहेको 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को खोप लिनुपर्छ। साथै समुदायमा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र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अवरोध निर्माण गर्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नुपर्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मा हेर्नुहोस्।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晚上嘅7:48啦，咁啊楊立滿啊，就睇睇關於消委會嘅消息啦。嗱，消委會咧今日就開咗記者會啦，就總結翻咧就舊年接獲到嘅投訴數字啊，咁都想知道咧就究竟喺疫情底下啦，咁啊市民嘅消費模式可能會有啲轉變啦，咁會唔會投訴數字都會有啲轉變呢？ 係啊係啊，都幾有趣啊！佢哋即係揾到出嚟嘅一啲統計啦，即係因為疫情之下咧，就好多人驕傲。 外賣啦，咁因此咧就 網購啦， 網購啦嚇，咁因此就同呢啲有關嘅個案咧就飆升到好犀利喎。 不如我哋請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同我哋傾下先，黃鳳賢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嗰个旧年嘅投诉数字，会唔会睇到一啲嘅同以前嘅咩变化呢？ 绝对好有变化，因为大家喺第二年嘅抗疫嗰阵时咧，就大家已经喺个新常态下面咧生活咗好耐啦。咁所以咧喺投诉嗰方面嘅数字嘅反应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即系反映紧消费者喺衣食住行嗰方面咧嗰、那个唔同之处。咁要讲翻我整体嘅投诉数字先啦，咁都跌咗嘅，比起之前嗰年，因为第一年去抗疫嗰阵时咧，啲物资短缺啦、旅游嘅问题啦，就令到我哋啲投诉净突破咗30,000宗。咁但系旧年回稳咗少少嗰阵时咧，嗰、那个整体投诉数字咧就跌翻啲啦，就去到27,000宗咗紧。咁而有关于服务同埋产品嗰个嘅投诉咧，都分别咧都系占54%啦，同埋46%，即系有14,000宗同埋12,000宗咗紧嘅。咁但系咧好有趣地咧，就是、因为大家已经系居家工作好耐嘛，咁同埋大家留咗喺屋企多好多啊。咁但系咧竟然咧系从来未试过电器用品系成为投诉类别嘅第一位咧。电器用品是成为了第一位，咁啊有成2578宗，升咗成27%。咁而最多投诉嘅咩咧，就大家都好容易估到噶啦，就系、是、冷气机啦、个电视啦、大家嘅洗衣机啦，因为大家洗衫多咗啦。咁另外咧就以前都唔系咁多投诉嘅咧，但系而家咧亦都多咗好多投诉嘅咧，就系、是、吸尘机啦。咁吸尘机咧有成200宗投诉嘅，冷气机咧有成400宗投诉，电视有350宗咗紧。咁呢个系好明显就反映咗咧，消费者咧喺屋企里面就系、是、第一就会发觉以前啲电器可能够啦，要更换，跟住买新嘅。咁又或者咧，佢而家用开嘅电器咧，就可能用下咧就坏得好快。咁但系坏即系坏咗之后咧，等整又要等好耐啦，整又整极整唔好啦。咁所以咧就又或者系买一啲新嘅电器之后咧。竟然亦都好快坏啦，又系整极都整唔好啦，咁所以咧都会引致呢一方面嗰个嘅投诉啦。 会唔会即系多咗留喺屋企，需要用家电，咁就多啲出现咗家电消费嘅投诉啦？咁二来又会唔会同消费券有关系咧？即系大家可能用咗消费券嚟到买电器啦，咁所以亦都多咗相关嘅消费同埋多咗投诉啦。 消费券其实我哋认为咧，相对平时一个结业嚟讲咧，其实消费券嘅投诉，即系我喺我哋嘅世界嚟讲啦吓，都系叫少嘅。因为呢整体来说呢由消费券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到现在呢我们是整体收到577宗投诉。而里面呢如果我们撇除有关于一些产品质素的问题啊，即纯粹用消费券给钱的话呢，那投诉的数字呢只有392宗。咁而里面咧，其实占咗一半咧，都系同嗰啲平台嘅服务相关嘅。譬如话打极电话打唔通啦，又或者系退钱嗰阵时咧，同个商户就推嚟推去啦，又或者迟迟都唔退啦。咁呢一啲咧都占咗成一半嘅。咁跟住有剩嗰啲咧，都系有关于附设呢一个嗰、那个叫做附加费啦，又或者要有最低消费啦。甚至咧有啲都系买电器嘅，因为电器我都有提到咧。就有好多人夹啲电子消费券，跟住然后买一个电器，但系当佢唔送货，又或者系要取消张单嗰阵时咧，竟然之后去退翻俾佢嘅咧，就系嗰间电器铺啦吓，嗰啲嘅我哋叫 points 啊，嗰啲点数啊，吓咁所以咧对个消费者嚟讲，我冇理由噶嘛，你应该要俾钱我噶嘛，就唔系俾翻一啲叫做消费嘅金额喺翻你嗰间铺头嗰度，可能我唔中意喺你嗰度再消费噶。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都系会引起啲投诉咯。 咁我想问一问咧，关于个平台嗰边嗰啲投诉咧，系咪集中喺初期推出呢啲消费券嘅时候发生嘅咧？抑或系一路都因为嗰啲平台照计都反应都几快啊？如果有人投诉佢，佢都要矫正啦，吓吓，系咪后屘都好啲噶啦？后屘 其实咧喺一个月内佢哋都已经矫正咗啦，系非常之好嘅，因为系八月嗰阵时推出噶嘛消费券，咁主要都系八月。头嗰两三个礼拜啦，咁但系之后咧，其实我哋都好明显睇到平台都好积极咁样处理翻佢哋相关嘅问题，咁所以后尾之后咧就嗰啲问题都已经少咗好多啦。 咁、嗯、啊、okay ，如果系讲翻我哋今次啲投诉数字嘅话咧，咁啊，头先都讲咗住啦，咁住除咗话冷气机啊，即系啲电器之外咧，其实家私嘅投诉咧都多咗噶。 家私， 因为大家都谂住装修下，又或者系换下啲家私啊嘛。咁啲、现成家私嘅投诉咧，好明显就系多咗啦。因为我哋今年咧录到成1008宗投诉系有关于家私，咁而现成嘅家私咧就占咗成756宗，即系占咗成75% 嘅啦吓。咁啊，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啲产品质素差啦，占咗一半啦，同埋亦都系建议延送货啊，送货好耐都唔送货咧，咁其实都占咗成245宗。咁所以咧，啲消费者好多时候，你既然系已经现成家私，又或者系订做都唔系话太耐嘅啫，咁但系竟然好迟都唔送货嘅话咧，都系会引起好多投诉嘅。 OK， 头先我哋提过话，譬如网购或者系一啲网上嘅外卖平台啊，咁今次嘅投诉都多咗，可唔可以讲下啲个案咧？ 系啊，咁我谂大家咧又系宅生活啦吓，大家留喺屋企多咗咧，咁啊出街食嘢咧都少咗，话自己出街食，同埋亦都有呢、一个抗疫嗰啲嘅措施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就谂住外卖订餐啦，但系竟然咧外卖订餐咧嗰、那个投诉嘅数字咧都系比以前多咗好多嘅。如果系比起两年前2019年嗰阵时咧，即系得100宗到嘅啫，但系去到旧年咧已经去到637宗，升咗成5倍嘅。咁虽然咧嗰啲金额唔系好大，咁但系咧对消费者嗰个生活咧系个影响都会大嘅。那个原因系咩咧？因为嗰啲投诉嘅相关嘅内容咧，好明显就系、送货送得迟啦，甚至唔送货啦，取消咗张单你又唔话俾我听啦。咁呢啲其实对个消费者嚟讲系好干扰嘅，即系好滋扰噶嘛。咁因为我预住开饭啦。咁但系竟然你唔话俾我听就取消我张单，又或者咧系突然之间取消咗我张单，咁呢啲都系个问题。 我都试过咧，我即系嗌啲外卖咧，咁啊不断咁延迟嗰个送货嘅时间啊，咁不断话啊唔好意思啊，要再嗌啲、又要再嗌啲咁样，咁啊本来即系谂住啊。校定一个时间食饭啦，咁啊，即系结果等咗成个零两个钟咧，都未食到。呢、這个都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都试过。 系啊，所以呢一方面咪会引起好多投诉咯。我哋占咗成20%-30%咧，都系有关于呢一方面嘅问题。咁但系之后当然亦都系会提到就系啲价格方面嘅争议啦。可能你收多钱啦，又或者系double 咗啦，即系收两次钱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咧，都系会出现嘅。咁、所以咧就消费者喺就算你网上点餐都好啦，自己都真系要小心啲，要确定个地址啱啦，同埋自己都要作出一啲跟进咯。 我想问一下咧，而家网上送餐咧，即系香港嚟讲咧，就主要都系两家公司咧，就有少少，我觉得系有少少垄断嘅情况。你头先咁多嗰啲服务方面嗰啲投诉咧，有冇任何嘅关系咧？两样嘢啊，即系咪即系我唔系帮衬呢间，系帮衬嗰间嘅啦？咁啊，即系嗰啲服务都唔系咁好啊，有阵时会觉得啊，会唔会系缺少竞争呢个问题咧？ 我谂竞委会都已经宣布咗咧，佢哋会就住呢一啲网上订餐嘅平台咧，会唔会系有呢一个竞争嗰方面嘅问题咧，都会作出一个调查嘅。咁呢一个我谂都要留待佢哋去调查完之后俾翻个结果大家啦。不过我哋系明显地睇到咧，系啲主要嘅呢个网上点餐嘅平台咧，佢哋嘅投诉数字咧系比以前真系上升咗好多嘅。咁就算我哋而家录到嘅投诉咧，都主要都系呢啲嘅网上订餐。咁但系有啲零碎啲嘅咧，就系、直接向一啲餐厅食肆，又或者系一啲快餐店去直接直订嘅，因为都送货啊嘛而家吓。咁但系咧，嗰啲都会引起一啲投诉嘅，可能系啲食物嘅质素问题啊，又系延迟送货啊，等等呢啲问题系出现咗咯。 仲有就系、见到你哋嘅投诉数字咧，就见到涉及健身啊、美容啊呢啲不良销售手法咧，又再上升，系咪啊？系点解嘅咧？ 其实呢一方面我哋都非常之担心啊，因为就算话美容业、健身业，佢哋喺旧年嗰阵时候都有停业咗一阵啦。咁但系咧，我哋明显地睇到咧，就喺2021年咧，美容业同健身呢一方面嗰方面嘅投诉咧，都系唔少嘅。如果讲美容嚟讲咧，就喺旧年咧就有成2200宗，上升咗1.6倍。咁而涉及有一间羽绒庄啦，大家都知道啦，佢个自动清盘呢一个个案咧，都已经有成一半，有成1039宗。咁但系就算我哋撇除咗呢一个美容业停业嘅投诉数字啦。咁但系咧，嗰、那个嘅投诉数字咧，比起2020年咧，都仲有上升咗36%，即系有成近1160宗。咁2020年咧，都系得850宗。所以就算 时间做少咗生意，但系仍然都有咁多投诉嘅话咧，我哋系明显地睇到咧，喺嗰个营商手法啦、服务质素啦、喺啲合约嗰方面嘅争议啦，系明显地都系冇改善到。咁、所以咧， okay. 我哋一直以嚟倡议嘅冷静期咧，都好希望咧就可以得以落实啦。咁、而健身都系嘅， okay. 健身都系一模一样咁嘅情况。 最后分零钟时间咧，想问一下关于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啊。咁以往呢个奖项咧就同记协合办噶啦，今次消委会就会系独立举办呢个新闻报道奖，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咧？ 其实咧就我哋已经有二十一年嘅经验去举办呢个奖啦。咁我哋其实喺成个检视里面咧嘅重点咧就是、希望与时并进，因为传媒嗰个生态咧都已经改变咗好多。有社交媒体啦，有亦都系有好多嘅我哋叫一啲lifestyle social media， 即系一啲生活嘅生活化啲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亦都想更加咧就系、是。扩大呢一个奖去推动传媒去报道多啲消费权益嗰个嘅报道，咁所以咧我哋不论喺呢一个奖项嘅名称啦，喺嗰个嘅奖项嘅奖金嘅金额啦，同埋咧就喺嗰个推动一啲嘅消费嘅议题嘅报道咧，就即系里面咧我哋都新增咗一个。年度主题大奖，咁、加埋咧就亦都有公众嘅参与，咁我哋都相信咧，我哋已经有足够嘅能力可以自己举办，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宣布咗，我哋系会独立举办。 Okay, 好，唔该晒黄凤娴，就系消委会总干事，拜拜。